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翻嚟大军阀，咁啊吓，即系今日咧就其实系今日我哋系加时嘅，其实系话声俾大家听。咁因为其实咧今日可以讲嘅话题好多，第一、第二就系啦，即系我哋今日就揾咗一位嘉宾啦， 神秘嘉宾， 系神秘嘉宾，唔神秘噶啦，Facebook 已经讲晒出嚟噶啦， 公布咗、 真系 ，OK， 使乜咁神秘啊？咁啊揾咗林榮基上嚟，咁咧咁我哋今日就去咗立法會嗰度錄音嘅，咁就我哋稍後第三、第四節咧就會播出啦，咁樣樣。咁嗱，咁呢幾日啦，其實我諗相信大家都冇估到，就係話而家喺牛頭角嚇、發生嗰單大火，呢、這個時昌迷你倉嗰間大火係可以蔓延得咁耐，去到今日已經33夜嘅咯喎。 我四日都嚟緊啦，講緊。 喂，唔好食花生啊，哥啊，龍你。 太陽餅嚟嗰啲係。 第四日都嚟緊啦，講緊。 第四日都嚟緊，係啊。咁 仲係燒緊係嘛？ 仲燒緊。因為嗱晏晝之後咧，就話咧嗰個火勢就稍微咧就舒緩咗啦。其實已經就咁而家嘅情況咧，即係其實嗱，主要就係琴日啦嗰個轉捩點啦，就係話喂，你又死多個啦，係咪？即係琴晚。咁死多個之後，咁就好多人就話：喂，已經喺個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嗰度已經好多嗰啲即係留言啊喺度傳出嚟啦，就係話嗰啲消防員啊之間，即係佢哋 WhatsApp 嗰啲對話，好多曝咗光，就話：喂，你而家嗰啲即係嚇上面嗰啲上司，喂，好似推我啲僆去死喎、咁樣樣。 個 conclusion 就係話佢指揮失當， 指揮失當 嚇、 喂，但係我即係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第一日。见到有人出事嘅时候咧，我已经有几个疑问，我已经提咗出嚟。咁我就第一样我就觉得，喂，你冇理由几十年楼龄嘅楼，冇理由都冇自动洒水系统嘅。 嗱，呢个就系咧阿 Oscar 提出个疑问啦，即系 Oscar 咧就 喂好简单啫嘛，我呢度楼上你见唔到我哋呢度啊？即系如果我食烟搞到即系出咗事嘅话，上面都有自动洒水系统噶。 有呢度咪就系咯， 咪咯嗱呢边又有呢边又有，系咪？前面又有。 系啊，所以我哋唔可以去打边炉噶。 喂，你话50年楼龄以上嘅系唔应该加呢个自动洒水系统咧？得一个理由嘅啫，得一个理由嘅啫。 嗯， 就系因为你成个政府都系亲商界噶嘛。 嗯 嗯。 好啦，以前起咗啲唔合乎規格都好，咁就唔需要可以豁免。 嗰、栋 新起嗰啲咧就全部要，咁即系咩意思？咪就系话唔需要你再加成本落去再做咯。 嗯， 咁我觉得呢个系第一个疑问嚟，因为如果你有自动洒水系统嘅话咧，系两嘢已经搞识咗噶啦。 佢俾咗一个唔似系理由嘅理由嘅，咁就系话因为旧嘅嗰啲楼咧嗰个。佢哋嗰個負荷已經有翻咁上下，如果你再加個自動灑水系統嘅話，咁究竟個頂樓負唔負荷得住咧？咁呢個就係需要 check 個，然後申請豁免嘅。咁 喂，呢、這個真係呃細路哥唔食辣椒醬咩？自動灑水系統你有冇見到啲後家嗰啲咧？其實幾條鐵通 嘅 咋？ 係啊，上面再加個洗水箱咁樣嘅啫嘛， 即係駁落啲水喉度啫。我唔知佢用鹹水定係用淡水啦。 淡水嘅鹹水啊，燒多幾錢重？ 即係你諗下啦，即係其實你話工廈。喂，你做呢啲咁样嘅基本嘅消防系即系嗰啲咁样嘅设施咁样样， 加多几多成本咧？ 加多几多成本？喂，但系你嗰啲仓租唔系即系你嗰啲租金啊，年年咁加，你甚至乎咧贵 Q 到咧，系连嗰啲即系做文创嗰啲人都被你逼走添，系、咪？喂，你唔系冇钱噶，讲真。 喂，同埋个业主俾啫嘛， 咪系咯， 即系你唔想加重嗰班友仔嘅负担啫。但系个问题就系、工厦已经系相对系危险噶嘛，你唔同个商业大厦，商业大厦得一个理由嘅啫。就是我哋食煙嘅啫嘛， 系啊， 我無端端我點會搞到火燭啫？或者隔離唔小心，即係因為我呢度唔會煮食噶嘛。反而商業大廈你要求有呢樣嘢嘅需要係低啲，因為我確實我唔會喺度煮食，我都唔會做一啲即係工業嘅機械啊等等嘅嘢，係容易即係擦槍走火咧。簡單 其實 就係 其實 係 工廈， 喂，我反而呢度要整。 即係當然都係我業主嘅啦，關我咩事啫？係嘛？但係點解佢哋反而唔使咧？ 唔係嗰個風險管理咧，係唔成正比啊！你諗下啦，即係你話你都話啦，喂，即係我哋俾得咁貴租，即係如果喺呢度咁樣將，即係其實你喺呢啲寫字樓，喂，你唔會話存放一啲即係好多易燃嘅嘢噶嘛？係咪？ 嗯。 但係工業大廈會喎。 係啦，工業大廈就偏偏會啊嘛！即係你嗰個風險管理係即係成個叫做係。消防制度啊，嗰、那个风险管理系完全唔 make sense 啊嘛。 好啦，咁而家就可以跳到嚟第二点。我諗到嘅就係呢，喂，你有定期消防检查㗎，一年可能几次㗎嘛。嗱、 嗯、 我哋住宅大厦都会有。咁啲消防即係帮板呢就会同佢讲，喂，你呢度要加返个即係滅火器啊，嗰度嗰个嘢呢又过咗期啊，成成嗰啲嘢㗎嘛。咁、 嗯、 即係话你过去嘅日子里面嗰七层嘅视窗迷你窗，理论上你系有去过啦， 嗯， 有去过嘅意思系乜嘢啊？即系话冇问题，亦都有咗佢个图则，你冇理由唔画噶嘛？因为点解嗱？嗰啲咁嘅工厂大厦咧，全部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一个有间隔噶啦，佢其实系打散晒，跟住就重新间过，你冇理由冇个图则噶， 嗯， 你有个图则嘅时候，即系话你评估过呢个风险系相对低。所以咧，你先唔會要求佢有咩任何消防嘅設施啫。好啦，即使有，今次證明俾你睇都係唔啱用啦，或者係用唔到啦，用得唔好啦。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你做咗檢查，竟然唔知道嗰個風險係原來去到咁高嘅。咁即係話以前嘅檢查都係肥肥流啦。 嗯， 好啦，我當你有做到檢查都好，咁你更加知道嗰個圖蹟係點啊？如果你知道個圖蹟，即係话之前 check 得唔好 ，check 得唔够，咁你知道大镬喎呢次。 其实好危险噶，因为其实咧，你叫迷你仓咧，你话喺牛头角呢啲地方咧，据闻就系话好多三行佬，即系攞嚟存嘢啊嘛，系咪？ 系啊。 喂，你然之后你上面，喂，仲有锂电池，即系仲有锂电池，跟住好似唔知道有印刷厂啦。咁但系印刷厂咧，就有啲人就话啦，啊，即系你嗰啲山埃就好多咁样样， 仲有啲小贩啊，好似我听人讲啫吓，成架车推埋去噶，咁唔通推翻屋企咩？ 唔系啩？ 唔系啊， 嗰啲小贩车摆喺迷你仓， 有人咁讲啊？ 单车喺迷你仓，我听过，小贩车我真系未听过。 有人咁讲啊？ 咁但系有啲人真系烧身家噶，因为咧就我见啲阿叔咧话唔知话成千万部，成千万蚊嗰部胆机啊！ 嗯， 就真係擺咗落去喎。 有啲人話有咩黑膠唱片添。 哦，唔係金小曼就直頭將佢講緊真佢自己日出道到而家嗰啲原稿就全部擺晒喺嗰度嘅，而家一燒就咩都冇。 其實好大鑊 㗎。所以呢，如果佢有定期檢查，我第二個論點就係、你有定期檢查嘅時候，點解唔會知道佢呢個咁大嘅風險嘅一樣嘢呢？即係話你亂睇啦，佢啲消防幫板。我而家唔係要指責任何人，而係我真係。如果我係做區員嘅話咧，我就會問呢啲嘅問題，即係話你以前有做檢查嘅時候，你竟然發覺唔到呢個咁高風險，或者你完全係冇呢一個圖則，佢點樣搞法嘅呢個內部裝修？ 唔係個問題又嚟啦。 咁跟住咧，就係、你亂咁衝埋去啦。係，喂，奇怪喎、啊！你以前不嬲做開呢嘢嘅時候，你知道個風險喺邊度噶嘛？ 嗯， 你冇做 risk assessment， 喂，嗰度嗰啲人已經散曬啦，你仲咁急？如果你話啊死啦大鑊，而家先知道出事嘅話，你知道嗰度係即係全部啲鐵櫃啊，又好啊木櫃又好啊，全部咁好似棺材咁喺度排住嘅話， 嗯， 喂你唔使咁急係嘛？咁、樣衝入去，喂我就睇電影都知啦，你有冇睇嗰套叫咩《烈火雄心》係嘛？ 烈火雄心又好，十萬火 急。我睇過啦， 係啊， 喂好 professional 嘅，一開波。即系阿刘松仁就系整张图则出嚟噶嘛，嗱呢一度而家火烛，跟住就攞个红圈画住，咁我哋应该点样部署？唔系咁噶嘛，喂，香港嘅国际城市，理论上成个官僚系统应该好先进噶嘛，喂，第一成个政策有问题啦，乜五十年楼龄嗰啲可以低啲消防标准噶，第二点样做风险评估嘅事情，好啦，就算你嗰阵时候评估错咗，肥肥流啦，好啦，到嗰阵时候。冇理由咁送啲人埋去噶，你话入边有几十人喺入边，冇问题，因为我哋要救人如救火，你就真系要理啦。 嗯， 嗰啲都散晒咯，因为得几条友啫嘛，迷你仓 系啊， 都系负责管仓嗰个负责开锁匙啫嘛。 嗯， 咁都散晒咯，咁你仲咁急？喂，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 嗯哼， 你搞咩㗎大佬？ 佢一开始係判断咗呢个三级火，咁所以觉得嗰、那个要趁嗰个火就未蔓延出去嗰阵时就嗱临救咗佢，咁所以先至咁样冲入去嘅啫。一开始就 唔系咁，你出咗事之后，例如第一日我都好惊讶啦，即系你无端出咗事，咁、第二日你再咁搞， 佢第三日都系咁样嚟嘅死。 唔系第二日咧就咁样讲。 喂，第二日嗰个我真系觉得好无辜，你明知系咁大镬嘅话， 唔系 ，Even 系第一个啦。 喂，你专业水平系有问题，成个即系领导层啊、管理层都系啊。我唔系讲紧前线嗰啲冲入去嗰啲，嗰啲净系惨啊，大佬。我哋喺条街度都热到出汗啦，今日。 系啊，真系黐线。 喂，35度今日，我听嗰啲的士阿哥讲系， 有啲局部地区去到40度啊。 喂，你仲冲入个火场佬？ 真系癫嘅，真系。 阿龙，你咁大只都晕啦，系嘛？ 融咗你黐线。 唔系佢嗰件，唔系，但系佢嗰件咩消防衣咧，咩黄金战衣咧，就话可以顶到成1000度嘅。 系咪啊？ 系，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咧，佢系焗啊，焗得好紧要，咁令到就系话今琴日就死咗第二个啦，系咪？咁就今日咧就话话嗰个死因原来系嗰个叫做系热衰竭啊。熱到你衰竭，即係你等於就係話，我唔知係咪因為你個人咧，即係你體內啲 M 曬咧死咗，即係其實你係 熱衰竭嘅意思啫，可能係不停流汗或者係即係缺水啊咁樣咯。我唔識啊呢啲 technical 嘅嘢，大佬。喂，但係你從呢個政策嘅層面裏面，頭先嗰樣嘢你都答唔到我啦。之前點樣做檢查嘅？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點樣做風險評估？ 你話 去到現場啦， 係 喂，如果冇人命傷亡嘅時候，係咪睇定啲先啊，大佬？你明知嗰度係九曲十三彎，係咪亂曬大龍？你隨時冇佢嘅圖則，因為佢成日 update 噶嘛，佢唔係成日俾你噶係嘛？個消防幫去到都可能係即係 sketch map 咁畫嘅啫，未必好準確按比例嘅。 Facebook 都流傳咗嗰一張圖則出嚟嘅， 我睇到嗰張， 係啊，嗰張咪就係俾你玩迷宮咯。都好痛苦嘅，嗰张仲要唔知系咪最 update 嗰张嚟添啊！其实 系啊，因为佢成日执噶嘛，可以。 嗯。 喂，咁如果你咁样做法，你夹硬送即系啲前线嘅消防员，即系去咁样救火，亦都唔知救啲乜嘢火嘅话咧，系好无谓。你话救人，我哋梗系要啦，大佬。咁你话即系有牺牲嘅呢、這个在所难免。正如有啲即系好凉薄嗰啲人讲话，即系你做得呢行就预咗啦，大佬。咪預咗咁死嘅咩，大佬？ 係嗰、那個係局長講嘅添，仲要 喂做咗呢一行預咗，大佬你都要將嗰個風險係減到最低啊嘛，喺呢個控制範圍裏邊啊嘛，唔係亂咁送人去玩火啊嘛，大佬，你不如叫我去同我哋三條友去救，咁咪真係烏下三條友死咗，你真係抵死啦，大佬。咁我哋唔係做呢行專業噶嘛？ 咪而家個狀況係似咩咧？係外行領導內行，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咧？就係話 就據說就係話阿梁振英就話原來咧，好似唔知道落咗死命令之類啦。 唔 係 啊嘛， 牛池係啦，佢喺牛池灣親自坐鎮指揮。 牛池灣 係啦，如果唔係點解今朝個政府新聞稿裏面就係講緊呢個係牛池灣大火，而唔係淘大或九龍灣 連地點火都噏錯，大佬。 喂，牛池湾同九龙湾起码隔咗个山 个地，系最少隔个地铁站。 喂，隔咗个山啊！ 系我知啊， 可能连浓烟都闻。 喂，我梗系熟啦，大佬牛池湾我点会唔识啊？大佬牛池湾我坐唔穿，我住对面噶嘛，大佬成行过对面噶啦。 系去对面食面嘅啫嘛。 喂，嗰度有呢、這个图书馆噶嘛，有一个咩即系演唱场地咁，点会唔熟啫？喂，大佬嗰度离好远噶，你试行过去啊，坐唔穿行过去啊。行到天光喎，大佬去到呢个德宝花园嗰度，大佬。 而家个状况似咩咧？即系唔知有冇睇过 Anime at the Gay 嘅，就系话成嗰啲苏联士兵成班咧就冲过去俾德军练靶，然后咧后面就有个政委就见到边一个咧退缩嘅话咧就射佢一枪。而家梁振英就似嗰个咁嘅政委啊。 喂，我但如果真系因为咁嘅政治理由咧，就真系离晒谱。喂，係完全係唔合乎常理，因為點解嗱？你我哋嘅社會係一個專業嘅分工， 咪即係外行領導內行咯， 係啊。 喂，我哋專業嘅分工嗱，你負責做呢樣嘢，我負責做嗰樣嘢。喂，點可以用一個政治嘅方法去處理問題啊？你即係成個共產黨，即係黨委書記走去救災啊？ 咪 呀，喺度指揮，即係要朱鎔基嗰陣時候，咪見到四川大地震，咪走去撲去嘅。我成日都有個感覺就係、是，你唔好阻住嗰啲救災嗰啲人啊，大哥。喂，佢招呼你又唔係，唔招呼你又唔係。你嚟到，你俾咩意见啊？嗰度快啲着火啊！吓呢度要禁住啊！喂，黐线嘅大佬， 唔系咯？ 咁下次不如银行劫案，你都负责去指挥啦，大佬。 所以你话即系你话呢习近平咧，即系成日话即系而家好多人就话佢而家即系复辟文革啦，系咪？喂，即系重视红， 多過重視磚啊嘛， 嗯， 係咪？喂，而家香港就似乎係咁樣樣喎。 喂，你有冇諗下當年九一一有事嘅時候，布殊會唔會走去呢一個嘅世貿大廈度阻頭阻勢啊，大哥？最多都喺自己白宮辦公室。 唔係呢啲真係抽水啦。 喂，佢真係打電話去啊！即係我哋即係要盡力咯，乜咁樣？即係雖然都係做個樣，都係做個戲俾大家睇，但你唔會走去九一一現場喺度阻住啲消防員噶嘛？係嘛？ 嗯， 你唔好阻住啲軍方去即係處理嗰啲嘢㗎，係嘛？你嚟佢嗰度做乜嘢啊？你 有人提供咗一個解釋嘅，咁就係話講緊你淘大德寶嗰帶咧，其實就係呢個第一糧粉阿陳啟宗。嘅一個地盤嚟嘅，咁所以咧，你點都要落個死命令，盡快搞佢。 你起動九龍東咧，啲糧粉咧就已經喺度插曬針。 喂，好似係話而家嗰個工廠大廈咧，好似係呢個糧粉嘅份㗎，南豐 啊 嘛。 唔係啊，陳啟宗恆隆啊， 恆隆嘅， 恆隆真係直情金主咯。 係啊， 咁你咪負責搞嗰啲自動灑水系統咯。 唔係咯。 洒水系统你又唔搞好，搞好佢？ 哇！你谂下，即系喂呢、這个时候啊，应该大义灭亲啦，系嘛？即系如果你想连任嘅话，喂，就算我金主，我都要屌柒佢啦，系咪？喂，咁你挽回翻即系嗰啲人心先啦。 我其实有时咧，我谂翻转头，你都唔好净系即系赖呢个即系狼鹰。个问题就系以前香港咧，单呢啲嘢都出事嘅，你有冇睇发觉咧？第一，加利大火， 嗯，系啊。 嗰陣時候好似喺頂樓，即係個咩珠寶行嗰度咧，又係嗰啲咩密封式嗰啲咁嘅設計。第二咧就係 New Way， 係咪 New Way 啊？定係 CEO New Way 做 New Way，New Way 啊 ，CEO 方條啊 ，CEO。 喂 ，New Way 又係咁樣出事嘅。喂，單都係點咧？就係我哋出到好大鑊嘅時候咧，就執啦。 咪真係好笑，即係佢而家就話， 即係呢啲咁嘅密封場所係有危險嘅，包括走火通道，包括你嗰個滅火嘅設施同埋成個系統。你真係事後出咗事呢先至嚟搞。 唔但係你講緊事後出咗事先至走嚟搞，但係起碼嗰陣時係講緊嚴格執行㗎嘛。 都有搞起碼都係咪經一事長一次。喂 佢而家都話。 點只係呢啲咁嘅問題啊，如果你發覺 New Way 有問題，嘉利大廈嗰啲咁嘅設計有問題，咁自然呢啲工業大廈個風險係相對係高嘅地方，亦都有呢啲問題啦。 咁應該就係咁啊！救熄咗呢單火警之後，喂，其實特首要搞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者你立法會搞嘅話，就要公開曬當日你走去消防員走去 check 呢一個迷你槍嘅嗰啲消防安全報告係啦，究竟係點樣？ 咁可能係真係官官相衛都唔定，我懷疑都 係。 係啊，即係呢個就走後門都唔定。因為嗰個係陳啟宗，因為嗰個係。即係一個單一大業主嘅話，所以可以求求其其喎。 PMP 睇睇 ，PMP 睇睇咯。到時邊個反對 PMP 咧？又 喂，咁係一件好大件事。因為點解我發覺後屘諗一諗，喂，嘉利嗰陣時候又係咁，事後咧先至發覺，哎，好嚴重，好嚴重。 嗯。 跟住你呢啲咁嘅密封式場所，要 New Way 嗰陣時候卡拉 OK 咁，又係大火咧，開始即係出事啦。嗱，先狗嚟搞。咁你唔係喂我哋政府一個好嘅系統嘅時候。應該係事前應該有準備㗎嘛， 嗯， 因為火係基本上係最大鑊嘅一件事嚟㗎嘛。喂，我哋呢啲全部都有灑水系統咯，點解佢冇㗎？喂，我哋嘅風險好低嘅啫喎，除咗陶光頭食煙之外，係冇第二個風險係會火燭㗎咯喎。我呢度唔會煮食嘅，又唔會搞煤氣爐，又唔會有人燒炭， 有 都唔喺我呢度搞，大佬係咪？喂，咁所以我覺得你而家永遠政府嘅政策就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咧，係一件好大鑊嘅事。 咪最慘，今次好似直頭係連個病徵都唔想俾你知啊嘛，因為你講緊消防嗰啲公關咧，點解會留咁多啲咁嘅小道錄音出嚟？其實好奇怪喎，因為以往咧，你講緊即係嘉利大廈又好咩都好，喂，其實係消防處連同政府新聞處，佢哋係會有一個記者室，就走每大概15分鐘就走去公佈翻究竟而家嗰個詳細情況係點，佢暫時調查得出嚟結論係點，同埋佢哋手上面擁有啲乜嘢資料噶嘛， 即係話成個公佈。原系統特別中下層係對呢個政府好不滿咯， 係 啊，如果你前線嗰啲啊嘛， 如果你落一個咁嘅死命令，你當好似係共產黨，即係以紅為先，外行領導內行嘅話，咁我梗係條氣唔順啦， 係 咯，你當滅熄嗰個火係變成係一個政治任務嘅時候，喂，我條氣都唔順啦， 係啊， 喂，我認為應該點滅就點樣滅，係嘛，我點樣評估個風險就點樣評估個風險，我唔會亂咁揾啲夥計。系乱冲入去噶嘛？ 系啊， 你真系送死啊，大哥！ 唔係你真係愛惜啲前線嘅話，咁啲前線就唔會咁多咁嘅小道消息㗎啦，就完全靠你哋新聞處發放嘅資料，你講啲乜嘢？唔係我哋前線嘅人講啲乜嘢？咁你新聞處咪講啲乜嘢咯？ 唔係，所以從呢一次嘅大火已經可以反映到一樣嘢咧，市民大眾甚至乎成個公務員系統係對政府嘅信任係零， 嗯， 係零先會有咁嘅結果出嚟，就係、是、咧全部係靠呢啲咁嘅小道，跟住咧，哇，大佬嗰、那個指揮官定係邊個啊？喂，嗰啲差唔多系肢体冲突咁滞啦，差唔多打交咁滞啦。 白武嗰、那个，佢话喂，叫你班友冲入去，跟住黄武嗰啲走翻出嚟，然后揼佢一身啊嘛。 唔系因为嗰、那个， 喂，我都揼你啊，大佬。 唔系嗰个， 你唔冲？ 鼓风机嗰镬嘢啊嘛，就系、是、累死咗嗰个高级消防员啊嘛。 张耀星， 系啊，就系、是、因为咁样啊嘛。喂，你真系攞人命，喂，同埋喂，你真系冇常识，话哥。 嗯。 喂，你嗰嘢你抽风，你系等于你系送氧气俾佢啊嘛。嗯、你系即系拨火啊，等于系。 系啊。 即系透露咁样样、啊。 蒸熟咗佢啊。 唔系咯。 嗯。 蒸熟咗，因为点解咧？佢啲水咧。咪變成係即係蒸氣咁樣焗熱咗佢，所以佢焗暈咗啊，大佬。 嗯， 你話入邊有好多人，我哋需要救，咁我冇辦法。 嗯， 我都要即 係。但你又唔係有人喎、啊，即係你而家仲要喺度禮環節曲，仲喺度拗，即係個消防處處長啊黎文軒、嗯、就話我唔知入邊有冇人。 屌、嗯！ 屌你老尾！即係今日講啊！ 我尋日諗呢個問題啊，我都爭啲唔記得咗。喂，有人都對唔住，即係確實已經係。过身 乜？你有人你都救唔捻到， 即系见到马克思好耐啦佢，因为你唔挨咗好耐嘅咋，喺咁个密封式嘅场所里边，九曲十三弯，佢系挨唔到好耐。 同埋而家 个零钟已经焗晕咗， 同埋 已经死咗噶啦。 系分队啊嘛，佢系每人去到系两分钟嘅啫嘛。喂，两、嗯、你两分钟可以做嘅时候好有限，尤其而家嗰个入边嘅温度系去到600至到喂成千度啊哥。你点挨啊？你分分钟攞命㗎，真係搵命搏㗎呢啲 系。其实又咁讲，黎文轩呢应该係想讲人话，但问题佢隔 篱后 后面嗰、那个唔系啊，消防处处长啊， 水啊，呢个 抽水好危 啊！而家呢边呢下抽水好危险啊，哥真係。 系啊。 嗱，你讲起黎文乐呢喂，即系我觉得都要还佢一个公道。其实 嗱，佢啲嘢有咩问题？我睇过。 嗱，你讲翻啲讲翻俾啲 同我不谋而合 嘅，讲翻俾啲网友听，佢讲咩咧？就系话根据即系消防处嘅资料，咁啊有650栋啊，楼龄超过30年嘅工厦咧， 650栋 系啦，650栋，而观塘系占咗成120栋嘅，即系占咗成五分一度啦。喂，咁淘大工业村正正就系一栋咧，即系其实系已经楼龄系66年嘅工厦啦，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嗰个叫做系消防安全嘅问题咧，喺2007年所实施嘅嗰个咩嗰个消防条例啦，咁样样就话强制呢个全港即系万几栋咧，1987年之前兴建嘅楼宇提升呢个消防设备，但系就豁免嗰啲楼龄超过30年嘅旧式工厦。喂，呢、這个合唔合理呢？咁所以佢只个结论呢就係话个制度杀人啦。 啱。 个制度系杀死咗。 有咩问题 呢个救火英雄啦。咁仇思达呢就唔知即係发咩神经喺度鞭尸，就黎文乐呢个人渣啊，借呢个英雄即係英即係呢啲咁样消防员去抽水啊，冷血啊又剩啊。啊 喂，我头先所有嘅内容我都系讲紧制度喎。 係啊。 我冇话啲消防员唔英勇，即係唔去救火。 啊。 不过系你成个指挥管理。同埋成個救火嘅策略咧，令到我哋覺得好有疑問喎。你都要提而家大哥， 咁你都要提出個疑問出嚟。嗱，講真，呢、這個民間社會，尤其喺香港一個叫做係公民社會咁成熟嘅一個城市，喂，即係其實你任何市民，你係各司其職嘅啫嘛。講真，喂，唔係個個消防員，喂，但係有啲人嚇喺佢自己 position 裏邊，佢可以提出疑問，佢可以對制度作出批評。尤其如果佢自己認為自己係政治人嘅時候，我提出呢啲批評，喂，你點能夠話以抽水嚟去鞭我屍啫？喂，講真，我作為一個政治人，我對公共事情去提出批評，去要求改善，喂，呢啲我份內事嚟嘅喎。 咪所以我頭先提嗰幾點好正常嘅。喂，如果你呢個喺近時，我係黃大仙區議員嘅話，你發生喺新蒲崗呢個大火、 嗯， 我一定會問頭先嗰幾個問題嘅喎。你搞乜嘢啊？你成个管理层，你预防呢一个嘅火灾嘅时候嘅设施究竟够唔够噶？有冇做足检查噶？喂，呢个梗系要问啦、啊。有冇需要考虑50年楼龄、1978年以上嗰啲重新装置过呢啲设施啊？因为工厦嘅风险比较高噶嘛，火灾嘅风险咪比较高噶嘛，个致命噶嘛。喂，你唔执呢啲嘢，咁你做咩啊？ 同埋應該 我哋繼續拍手話嗰啲消防員衝入去好英勇啊，有乜意思啊？ 我真 係送死。 同埋以往應該係有個新聞中心俾你哋同埋啲記者一齊走去問㗎嘛。 呢、 這 個就係琴日 去邊度 咧？呢、這個嚇呢個咩啊？嗰、那個節目如果唔係叫爆喇施政報，我係成日嘅個名。 笑看太平山， 笑看太平山，即係阿 Daniel 提出嘅。你話你嗰陣時佔中係咪？喂，你有四點鐘許 Sir 啊？喂，你而家事關人命啊！你又唔見過四有即呢個消防處又動個四點鐘許 Sir 出嚟？ 有啊，有黎文軒喺度，然後後面有個六八九牛， 係啊，仲係拍住佢，係咁拍佢膊頭啊嘛， 係 唔係後面發功啊嘛？ 喂，我覺得六八九咧呢下嘢咧就好差。哇！我發覺佢呢單嘢咧，佢諗住以為抽水， 嗯， 不停喺度抽。佢由第一日去醫院，喂，去醫院， 佢真係當咗自己救災總理啊！ 有公務員過身，你去係正常，去做慰問。你跟住去埋現場嗰下，喂，我覺得 over 咗啊，大佬，肥棒會唔會咁做啊？喂，人哋九一一， 董建华有， 唔系 嗱，董建 唔好阻住人哋啦，我点样招呼你咧？叫你企边个位好 咧？你要知道呢、這个真系共产党党员嚟嘅，共产党最叻系咩咧？就红事当白事办啊嘛，系咪？ 白 事 亦都当红事办。 嗱，佢而家即系你喂，你而家剩翻任期得一年，系咪？所有做嘅任何事情咧，都系选举工程一部分。咁佢而家咪屌咪借抽水咯，即系。喂，即系你喂呢啲真系抽水啦， 唔系你 系嘛？ 唔系其实佢咧就系见到当年董建华有一年咪就系话个部巴士屯门公路跌咗落山嘅，咁然后董建华就入起个衫就走落去影相啊嘛， 扑街嘛， 系啊，但系跟住嗰个民望就都叫升翻几个 percent， 佢见到董建华都得啦，喂，不如我都照版主碗啊嘛。 喂，你入叶起个衫就大佬，你唔系救灾英雄啊嘛？ 你唔系啊？ 你话你嗰个系阿诺舒华新力噶？咁就似啲，因為你好大隻，我以前係做慣呢啲嘢，咁佢都係舉重嘅大哥。 唔係啊，你唔好將嗰啲大 人哋加州州長，喂嗱，嗰啲本土派成日講，喂呢啲咁嘅慘劇，喂周圍都有，喂個個領導人走去搞啊，喂你最多係責令，第一要做呢一個嘅調查， 嗯， 第二就係即係指令或者係獎賞，就係話啲人咧就係努力去救災，係嘛，或者係所謂嘅遙控嘅指揮，喂具體嗰啲嘢你唔好搞人哋啦。你越搞係越出事㗎大哥。啊原来落咗个死命令一定要撲熄場火，咁你咪真係送咗班友去死大哥。喺啲咁样嘅温度里面，喺咁样嘅救灾嘅环境里面，根本你係做唔到嘢大哥。 嗯。 而家你撲咗几日已经知啦，越撲越出事，怨声载道。你以為抽水，即係今次真係食屎食腳。 唔係，所以其實你見到幾年前，即係差唔多咁，有都係有單大火嘅。周任權做嘅嘢係咩咧？係匿喺辦公室嗰度，然後咧就話已經準備定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呢一個火災嘅起因啦。 同埋你應該指令啲乜嘢咧？醫院要準備，嗰啲護士或者醫生隨時要即係 ready。如果真係有人命嗰啲嘅話，就即刻要 vacant 嗰啲位置。第二就係即係提出呢個即係苦恤嘅安排，如果真係出咗呢個意外嘅話，而 rather than 係落一個死命，所以第二個即係消防員咧係面對呢一個嘅即係冇命嗰個問題咧，你根本係難辭其咎嗱。第一個我唔講，即係我當係意外啦，即係當係即係嗰陣時候未部署好，即係唔知道咁大件事，當係真係意外。喂，第二個就應該係人為嘅咯。可以避免嘅點同點都避免唔到，你明知道咁大鑊，喂你救咗24小時都救唔到，已經知道嗰個火好大鑊㗎啦，係好嚴峻㗎啦，你應該係加倍即係精神去部署㗎啦，唔係亂嚟㗎係嘛？喂冇做風險評估，之前冇做好檢查，跟住亂咁揾啲人去即係救，喂今次呢個特區政府真係大鑊喎，食屎食個豆啊，以為可以攀升啲民望，根本仲大鑊，連救場火都救成咁喎。 呢個叫食豆食著屎。 好，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